直接就到我们家门口。 一辈子就活在家里，对 我极其恋家啊！我应该随我妈。我妈那时候也是上班，你知道吧？一天的班，那个时候你想几十年前，她就能给上成半天班。 哎呦， 你知道吧？每天中午回家，她都在。 你妈那个单位的、啊、 第一针织厂。 对对对我的天哪，磊磊，你真的是，我你快把你家的人都快卖没了，我跟你讲， 哎，我特别佩服我妈，她怎么能溜出来的， 是吧？ 啊、 是 关键那个时候没有钉钉啊什么的、 哦、 啊，没有打卡的， 哦、好的。就我们今天说一说，因为最近大家都特别关心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 啊、 说说这个课后330。 哦， 就是一提到330，很多人都不明白啊，干嘛的、啊？就是说孩子不是3:30就下班了吗？不是下。 对 孩子 他们也是下班， 他们也是下班， 就是 对孩子的心理来说、嗯、那真的就比下班还那种感觉还像 还爽 是吧、 嗯、 对，就是3:30就下课了， 是啊， 那下课以后干什么呢？其实现在很多家长都是在头疼，然后呢现在学校呢也有一些新的政策 哦 公布啊，比如说有330的课程、 哦、 等等，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啊，这是叫放学以后， 嗯， 您可以先说一说您啊以前的时候放学以后都干什么， 就原来小的时候， 对对对，放学以后一般都去干什么、 哦、 另外对于现在的孩子们就是330以后您有什么样子的建议？ 对，就是放学之后孩子们该干点啥？ 对对对， 您给我们建议建议， 出 出 主 意，出 出主意啊、 哦、 当然有家长的话您也可以表达一下自己的意愿，包括现在的一些现状您都可以说一说，是吧？ 我觉得吧，你看上课的时候就那么的严肃紧张， 嗯， 欢乐活泼啊，这 哎呀呀， 好 好 嘛、嗯，反正就是挺压抑啊，不是、 嗯， 反正就是挺那个约束的哈， 嗯、 因为要上课嘛、 嗯。 下了课之后呢，我觉得就是他们想干啥就干啥，就是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 哦， 我想玩游戏， 那 我就玩游戏。 那我跟你说，真的就统一的就一个愿望，玩 玩。 对， 谁说的呀？我们家孩子一定是另外一个愿望，吃 哦。还有做 都够做的是吧， 等我就不说了。好，来来，接下来时间啊，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你可以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没错。另外呢还有好消息告诉大家哈、 嗯、 我们的节目是有奖品的， 哎呀对，嗯， 本节目呢是由金士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里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士尊大闸蟹礼卡一份， 嗯， 中秋礼金士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 嗯， 全程2个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俗话说秋风起蟹脚痒啊，金士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是不是高磊、嗯、你都得孝敬孝敬我对吧， 这 首先首选我只要金士尊大闸蟹啊，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了，说起这个金士尊牌阳澄湖大闸蟹那是10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当中，中秋礼金士尊预订电话52886311，52886311。 哎，考你一个问题，螃蟹几条腿？ 好，八条腿 、哦、你确定吗？ 八条腿我确定， 答对了。 哎哎，我问你，你皮皮虾你怎么分公母？ 吃了它。 真的，皮皮虾你怎么分公母？ 哎，跟螃蟹一样吧，它是那个肚脐是不是也是一个尖的一个圆的呀？ 拉倒吧，你还能 没肚脐？ 它没肚脐好吧？ 哦， 哎， 鼠爪子， 哎，鼠爪子， 啊、 这把公螃蟹几个爪子，母螃蟹几个爪子， 不知道啊？ 哎， 你会呀、啊？ 哎，我当然会了。 天呀， 这哈分公母这。你是吧，我特长。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其他方面的消息。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全市范围的交通管制预计将在今天午后结束， 北京南站两公交线路末班车延长至凌晨， 还有地铁8号线347的珠市口至银海站即将试运行， 还有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课后托管配套政策即将公布，多校统计家长意愿。 嗯，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哎，当然大家如果想能够拿到螃蟹的话，您可以在和我们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就是说一说您当年这个放学以后都干些什么， 嗯， 包括对于现在的这个孩子放学以后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啊，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后面再加上您的手机号，我们就知道您是希望得到我们的螃蟹了啊，我们一会儿就可以抽取。那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全市范围内的交通管制预计将在今天午后结束。根据市交管局发布的交通预报，今天上午至午间，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东二环北段、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将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中小学开学之后呢，早高峰开始时间提前至6:30左右。那7:00至7:30，学校周边交通压力最大，早高峰车流聚集较快，消散时间较长。其中东三环南路、东四环南路、崇文门外大街、德胜门外大街、西直门北大街等路段容易发生拥堵。今天下午至晚间，路面交通流量增长更为明显，校园周边的通行压力较大，如北四环中关村桥区、杏石口路、平安大街西段、和平里东街等路段容易出现车行不畅。晚高峰期间，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交通流量较大，相邻的大山子路口、九仙桥路口容易出现拥堵状况。 嗯，今天啊，下了班之后咱们就尽快回家，别在路上玩了啊！ 就想着回家，你不下班都想着回家，你现在走吧。 我们能了，再说了另外一条消息吗？我 说完这条，你走吧。 好，可以。继续来说说我们的交通出行哈。随着中秋节、国庆节的临近，夜间呢到达北京南站的旅客是有所增加，不少旅客不熟悉咱北京公交、地铁的运营情况，临时呢就会选择出租车或者是网约车出行，导致南站客流呢有所滞留。记者呢就从北京公交集团客运三分公司获得消息，北京南站的两条大运力公交线，分别是133路和665路公交车的末班车运营时间啊，延长到了0:15，方便大家出行。这别都打车，都凑在一块儿，是不是啊？ 对。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目前南站高铁专线的服务范围已经延伸到了天通苑、回龙观和来广营等大型居住区域，有6条高铁大巴持续运营。南站高铁专线的运营时间为每天的23:00至24:00，6条线路的上车站点均设在北京南站北广场，采取定点发车和人满即发相结合的运营模式，乘客通过北京定制公交 APP 就预定，可以享受这个票价优惠啊，叫北京定制，这个定应该叫什么，叫安定，那个 安定门的定 啊，北京定制公交啊。 嗯，你这一拖音儿，我还真是有点迷糊。来，另外呢，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咱们到达了北京南站，如果是夜里到，咱们可以坐公交车。还有一个新的选择，夜间到达北京南站的旅客也可以选择地铁出行。据京港地铁的消息，自2018年8月3号起，京港地铁4号线再次延长了运营时间，每周五、周日以及重大活动、节日返程、突发应急运输保障期间，抵京客流量非常大。那么京港地铁4号线上行列车，也就是北京南开往安和桥北站，在原有延长运营时间30分钟的基础上再延长25分钟，共计运营时间延长55分钟，也就是最晚是到第二天凌晨0:10。那么下行的列车运营时间的不变，延长运营期间啊，四号线上行方向加开4列连客，运行间隔10到15分钟。 再来说一下啊，从本周开始，北京公交集团新开3条快速直达专线，方便天通苑、太平庄等地区的居民快速往返金融街、国贸和中关村3大商务区的高峰通勤。那这新开的3条线路，直达专线分别是168路，首末站为天通苑东区小学至金融大街，还有169路，首末站分别为天通苑东区小学至光华里，还有170路，首末站分别为天通苑区小学到中关村南。 另外，地铁8号线的34系的珠市口至营海站将于今年9月20号起试运行了，12月28号正式开通试运行，12月28号啊，全线呢则将于2021年底通车。那么，另外呢，2期甩站的中国美术馆也将于今年年底同步开通。 再来关注一下位于海淀区双榆西里25号的中关村街道养老照料中心近日正式运营。照料中心一层及二层设有单人间和双人间，可以入住自理及半自理老人。三层为阿尔茨海默症专区，均为单人间。四层则是为失能老人准备的这个护理房间。那在医养结合方面，照料中心与中关村医院、海淀医院、双榆树中医院签订了合作协议，还与999急救站合作，专门为999急救站提供值班室。平时呢，有一辆急救车和一组急救人员就在站点备勤。老人万一发生意外，能够及时的提供救治。这个地方是位于海淀区双榆树西里25号的中关村街道养老照料中心。 嗯，特别棒哈。那也希望日后呢，不仅是海淀区，咱们其他的各个区呢，也能够陆陆续续的建立起相关的一些照料中心。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呢，本市已经完成了9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的招标、采购以及供货准备工作。截至目前呢，本市已经有2价、4价和9价3种疫苗可供居民选择使用。那么本市9价疫苗的采购价是每支1298元，本市二类疫苗采取零差价销售，因此呢，除去接种的服务费，市民呢可以每支1298元的价格直接接种该疫苗了。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别忘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 您小的时候放学以后都玩些什么，然后对于现在的小孩子330以后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呢？ 做个小球妹，买个包包非常带过光免税，风花雪月装的 Coco Coach LV 冬天很冷，所以怎么还没睡，月色巴的巴儿搬起了长发，手机里的小青蛙总让他没回家，巴啦啦呜呼啦呼巴巴巴，我头发小仙女早已长大 OK Bro 看我 party 后小姐姐管够的酒肉，网咖乌黑腐竹都要喷他 Q， 几个电脑玩起来一宿再一宿 wow， 夏天像 Friday YeahYou run the buoy, yeah. 再过我挽回 yeah. 完全 OJPK, yeah, yeah. Na na oh na na, 总会有个他。Na na oh na na, 总爱你的专家。Na na oh na na, 拨通你的电话。Na na oh na na. 好，我来看看啊，一二三道说了，我是80后，在农村长大的，小时候放学之后就是全村各种跑，就是全村的孩子疯跑疯玩，然后各种游戏什么跳皮筋、跳房子，玩过吧？ 玩过。 你玩过跳皮筋吗？ 玩过，扔沙包 啊，真的 跳房子、 啊、还有这个躲猫猫啊，好多游戏，但大多数都很锻炼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都很棒，现在我也是几乎不生病、 哎、 那我希望现在的孩子们呢，这个课后都应该锻炼点身体、 哎、 尤其是男孩子现在都太娘了， 是啊，也不动坏，一个个还有小胖 墩，关键我觉得这个现在跟这个有人审美取向也有点关系， 是啊， 对吧，你弄不弄就是什么弄一帮就不爷们的一帮小孩，娘不娘唧的，然后 就特别俊俏的 当偶像， 是吧， 对不对， 这为什么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不应该这样、啊、我觉得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就应该立像我跟高磊这样的当偶像，他男人呢，对不对， 就是丑了点哎哎，再来看看啊， 主要是帅不起来。 哎， 来看， 虽然叫帅，但是真帅不起来。大勺勺就说了、嗯，我小学放学那就是美食之旅。哎呦，我告诉你，跟我有一拼。 嗯， 路边的铁板鱿鱼， 哎呦， 炸臭豆腐， 哎呦， 唐僧肉， 哎呦， 啊， 还唐僧， 天 哪，您这是 你是白骨精是吗？ 是吧？ 还有牛羊配， 哦、 大雪糕 哦， 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上小学的时候吃的， 嗯嗯， 上了初中以后放学那就是打篮球啊， 啊， 打到天黑， 嗯， 这几年身高一年我就长了15公分， 你知道为什么他上初中以后就要打篮球了吗？ 为什么呀？为了女孩子， 不是，小学吃的太胖了， 为了减肥， 你这好，这不铁板鱿鱼炸臭豆腐唐僧肉啊，牛羊配，我祝您长生不老， 不是，我特想问一下什么叫唐僧肉，唐僧肉是哪一种小食吃你知道吗？ 我真不知道，我估计啊他肯定 估计是豆腐， 唐僧肉， 唐僧肉嫩吗？什么嫩呢、啊嗯？豆腐嫩呢、啊？ 不对，他有豆腐了，臭豆腐呀！ 哦，臭豆腐，唐僧肉是香的呀。 那所以他肯定是什么？ 叫香豆腐， 是毛豆腐，对吧？ 更恶心。 来说一说啊，这个，哎，我上一次真的，啊，我前几天头一回吃毛豆腐，我发现这个味道，你吃过 毛豆腐是什么东西啊？没吃过，我见过毛鸡蛋，但是没见过。 安徽那边的一个菜，就毛豆腐，哎呦，它嚼在口里啊，就是你说，就是那个嫩嫩的，然后呢，又有点像豆腐渣的感觉。 它是生的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做熟了的，一块一块的。 那豆腐上为什么叫毛豆腐？是因为有一层毛是吗？ 就是，反正我吃的时候没有细看上面有没有毛， 我 不敢看啊。这个，但好像做的时候是有毛的。 哎，下次我还是请你吃臭鳜鱼吧，那好吃。 来看一下啊，还有那个，哎，明明还有糖炒栗子都介绍了啊，说这个唐僧肉啊。就是一种零食，有点类似话梅似的东西，5毛钱一袋，上面印着个唐僧。 人明明说了，唐僧肉是跟卫龙差不多的面制品，不是话梅。你们都没吃过呀？没吃过？ 没吃过。这好家伙！ 哎，你们都是 咱们听众当中这么多妖怪。还有啊，随风飘走云说了啊，我上学那会儿，放学后回家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哎。他应该前面还有一条是吧？ 你瞅瞅看看有没有？ 哦，我瞅瞅，你先找一找啊！ 哎呀，这个赵老板就说了，我小时候放学摔方炮 啊，对对，摔方片，摔方宝， 方宝，摔砸炮吧？我们小时候 摔方宝就用纸叠起来的一个四方形的东西，你叠过那玩意儿吗？ 没，我们都是直接摔小鞭，摔炮。 你说的那是炮仗，这个是用纸叠的，啊，然后它分正反面， 哦， 你要用另外一个把它给砸好， 哦， 打过来。 没玩过，还有就是弹玻璃弹球，这我玩过 啊， 天天疯玩，天黑了都不知道回家，我特别想吃大闸蟹。 对，好，就你这玩法还吃大闸蟹。来看一下啊，这个还有那个 HC 这样我们先说一段新闻啊，新闻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你小的时候放学以后都干些什么，然后呢对于现在小朋友3点半放学以后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呢？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北京文艺广播。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热点消息啊，这个课后托管配套政策将会公布，那多家学校开始统计家长意愿了啊。 对， 为了解决课后三点半的难题，本月起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将会提供课后托管服务，有些学校已经开始征集家长关于放学时间的意见意向，有些呢已经开出课程单供家长这个自选，很多家长表示说课后三点半应该让孩子们动起来。 是课后三点半服务呢并非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有，作为一名70后市民刘先生就回忆说，自己上小学那会儿学校就有管理班，每个月收费大约5块钱，绝大多数同学都参加，写完作业看护老师会帮着检查，放学了基本所有人的作业也写完。我也是70后啊，我们学校怎么没有啊？我们学校完事 你早就走了，没到三点半你走了， 我们就骑着自行车直接就吃烤羊肉串去了。 好，哎，时过境迁，类似的这种纯看护班很难再聚人气。那惠文第一小学教学副校长这个倪艳鹏就介绍说，目前大多数的就是学生课后三点半后之后会自愿参与各种社团活动，那学校社团活动由本校教师负责，特色更加突出，颇受学生尤其是高年级学生的喜爱。 目前的大部分中小学啊都提供课后服务，主要是以社团活动啊、兴趣培养班啊等形式开展，大部分的课程学校是不收费的，或者是只收取少部分的费用。记者随机采访的26位中小学生当中，20位平均每周有2-3天课后都会参加社团活动。 那早在今年4月，海淀区已经着手课后330的安排。该区教委主任陆云泉表示呢，课后服务内容不安排集体补习文化课，不能安排集体讲新课，不能赶教学进度，就别把了最后这 这个330这个时间又变成了一个补课的时间， 对，那就没意思了。 啊、据统计，上学期该校在北京三个校区一共开设了180种课程，主要集中在艺术、体育和科技这三个方面。 嗯、 那海淀民族小学每周三下午固定的课后一小时全校练习书法，每周五下午各班会开设家长讲堂。 哦， 嗯， 哎，真厉害了。目前呢，一些中小学开始进行家长摸底儿，就下课时间是3:30、4:45还是5:30进行意向调查。多位学校老师就表示，目前呢先继续举办社团活动，之后会根据教委发布的文件对课后服务进行调整。也有一些学校已经是列出了课后3:30的课程单， 嗯， 像东城区一所小学就发布了大约40门课程啊， 嗯， 其中包括有什么呢，脸谱绘画等传统文化类的课程， 嗯， 还有呢像门头沟区呢已经在全区的中小学建立了弹性的离校制度，全面开展课后托管服务工作，每周一到周五完成规定课时之后，到晚上的5:30之前，学校呢将开放教育资源，提供场地条件和管理服务，教师呢也可以为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免费提供答疑、个别辅导。那么另外呢，也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户外的活动，对吧？ 嗯、 非常好嘛。 对 啊，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一看大家都在干些什么。 小姐姐一块跳舞运动也挺好的， 嗯，他这个歌其实挺洗脑的，是吗？拜拜，卡洛里，看看， 大白天大灰狼来了。 有一位朋友说，能不能不念名儿？我这个太丢人了啊、 哦！ 我不念你名啊。他说，我小时候上小学5-6年级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父母都工作忙啊， 哦、 我放学以后就要去幼儿园接我弟弟回家， 挺好。 但是在幼儿园给弟弟喂饭的时候，我意外发现。幼儿园的饭挺好吃的然后呢于是我喂弟弟一口我自己吃一口吃了就打发弟弟端着空碗去继续咬后来我爸妈去幼儿园跟老师见面的时候幼儿园老师跟我爸妈说你说哎呦蕾蕾啊就你家这孩子太能吃了 是吧随我 但是怎么为什么吃那么多他就是不胖呢 这随他妈 哎好说我爸我妈回家问我弟弟说你为什么吃那么多还不胖呢弟弟说其实我们一吃都是我姐姐吃了啊然后呢我将我一顿好揍现在想起来好丢脸啊螃蟹不要了不好意思要还是给正常人吧 哎你跟我姐真的差不多我姐小时候就骗我钱我原来说过吧、3-5毛的都骗走她然后去买那个火腿肠吃 哦 然后回来以后然后还让我闻口气、你闻见这肉肠味了吧 哦 哎我姐就这么缺德 是咱弟弟现在也做播音主持吗这位朋友啊来看一下千万别让他干这行要不然他不会把你卖的一清二楚、哎、啊 得了得了时间不多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说一说您小时候下了学都干点啥哈、 嗯、 或者说建议一下现在的小朋友可以做些什么呢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909格力超级品牌日来了，以旧换新，聚会补贴，教师优惠，黑科技新品特价体验，更多福利尽在格力专卖店，限时供应。 尊敬的客户，广发银行提示您，反假货币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让我们共同携手，为营造安全的现金流通环境，尽一份微薄之力，防范假币，保护自我，杜绝假币，从我做起。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比额度，比速度，比价格，邮储银行邮星贷给您不一样的网贷用款体验。邮储客户最高30万 ，APP 申请10分钟到账，每月8月申请，万元日息低至8.6%。详情咨询95580。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200.28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号到30号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一分的会员，携带您本人身份证及与之相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就可以参与回报。9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详情。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啊互动话题，说的是这个您小的时候啊放学以后都干些什么，然后对于现在的孩子330以后您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吗？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 嗯， 比如说啊，我们说随风飘走云就说了啊， 是 吧，我放学那会儿啊，上学那会儿一放学就回家，这个可能跟高磊一样、 哦、 所以到现在就养成了一个下班就回家的习惯。 对对对，多好的习惯。 哎，我真的发现你看没有、哦，放学以后干什么跟将来可能真的长大以后下班以后干什么有关联。 那我先采访一下你、 嗯、 请问大帅，你原来小的时候下学之后去做些什么呢？ 我会去帮助老人，然后 说实话 去那个玩 捅马蜂窝还是招小姑娘？ 没有没有没有，就一起带着小 姑娘招谁惹谁， 带着小姑娘去捅马蜂窝。没有，其实就是那个你看啊，他随风飘走云说了 啊说我发现现在的学生啊把以前学校的时候上学的那个三个一都给忘了。 啥呀？ 比如说坐姿胸前离桌子一拳的距离， 我忘了， 眼睛离书本有一尺， 我忘了， 拿笔时离笔尖有一寸、 也忘了。 你记得吗这些东西？ 他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对，我也记得，就是反正就一直记得什么胸前离桌子 一拳 那种的啊、嗯、然后说现在好多学生都是多字儿啊，写作业的时候都是趴着看着字儿，不是咱们三个一那个时候去写作业的样子啊。还有就是现在很多学生放学以后不回家，再凑在一起呢就不干好事，抽烟喝酒打牌、 哎、 他说前两天我在学校门口，就在我们单位门口看见几个女学生在那抽烟打扑克，比我都溜，说我看着以后我那个心疼啊。我说你觉得这还是学生吗？ 是啊，这应该好好的管教管教。我告诉你还是家长问题， 这个是个问题 啊。 他即便他不管学校就是放学以后干什么， 嗯， 最起码这个怎么说呢，这根尺子不能歪了。 对，这个底线你不能破，对不 对啊、嗯、来再来看看哈，这个律师就说了，反正他一堆字母哈、 嗯、 好像叫 Ocean 刘、他说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天上学之前先放一个小时的牛， 哎呦 好辛苦， 哎呦， 然后呢我就把牛拴在小树林里， 嗯， 让牛儿吃树底下的草， 嗯， 下课之后我就第一时间往家里的方向狂奔，然后回来把牛的绳子解开继续放牛。可惜那个年代只见牛郎不见织女呀。 哎呦，这真的是人家现在是一个律师、 哦、 原来是一个放牛娃。 是， 哎呦，对吧， 放牛娃真是经过苦日子呀。 对对对对对， 努力呀。 但是人家也知道啊，你得讲规矩是吧，哎，把牛拴在哪儿，哎，就跟现在当律师同样的道理，对不对、 现在应该有织女了吧，不可能 肯定有肯定有啊。 这个郭就说了，我老公在开车，我让我老公让我帮他发一个 啊，说什么？ 说我老公上小学的时候，一放学他们就约着小伙伴拿着手枪、冲锋枪，反正就各种玩具枪，在大院里玩这个警匪游戏啊，手心手背分两波，然后就开始各种追、各种跑，不到爸妈出来找，那是绝对不会回家的。老公说了，还说那个时候真的特别的开心。 那时候我们也是小的时候，就是住在这个大杂院里， 啊、 还不是四合院，你知道吗？我们住不起四合院， 哎呦， 家里可穷了。都是大杂院，一大杂院就十一家。 您少来吧，您少来吧。哎呦呵， 然后就跟下了学，跟我们小朋友在各个大杂院里穿来穿去，在胡同里跑来跑去，可开心。 这你也想不起来，你们跑着干嘛？ 好像就是 跑， 不是有目的性的。我们为什么要慌乱的乱跑呢？我们都是去，比如说大帅家，捏点炸丸子，去高磊家，吃点炸小鱼儿，再去谁家喝点水儿，然后再出来玩。 明白，明白。 然后再去， 明白，明白。我，你就这样，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 是吧？ 你们就是一群要饭的。 我们就是饿呀，小时候长身体、是吧？ 就是一群要饭的啊！来看看大家的，嚯，王小拽怎么发了这么长？我们仔细的读一读啊， 待会儿再说吧，好不好啊？ 好，来，这个总是好天气还说了，哎，刚才你们读的那新闻啊，非常好的政策，我特别赞成。我小孩整个小学就没人接送，现在呢，这个在校外私人报的那个机构托管班，收费贵，环境差，效果也不好。我建议可以让孩子自选社团活动。让孩子自选社团活动可以，可以自己自习，可以操场自由活动，甚至可以做一些公益实践、科学讲堂。总之会让孩子开心，家长安心，学校放心。请高帅吃大闸蟹，来，你们给我，我就请你们吃。我不信， 对，我不给。 没有，我们一会儿抽一下啊。 好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说一说小的时候您放学 都 干 些 什 么， 包括现在您觉得这些孩子们放学，您有哪些建议可以让他们去做些什么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日至30日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一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九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哎，这有一条微信我必须现在读一下，我都等不及了啊！就有一位杰的朋友，他说我婆婆特别爱听你们的节目， 哦，谢谢。 今天的话题，我说我帮您写写，让他们看看，也让我婆婆知道能不能念叨她。 好好好， 我们一定要念叨您啊！说我婆婆是一个50后，她说他们放学那会儿呢，放了学之后就帮家里干活，做手工、拾柴火什么的。 真是，现在我也觉得孩子们放学 还有的是做女工 哦， 就要比如说织，就纺织，就那个叫什么织线、 纺线 、就要纺线、给天里家里添补家用。 现在虽然你不用纺线了，但是这些孩子回家你可以蹲蹲地、扫扫地、收拾收拾家里的、打扫打扫卫生，是不是把我们家卫厕所刷了？ 哎呦。哎，那就属于正用童工挣外卖了。我跟你说， 我们家可以搞一个公益实践基地嘛，对不对？每天敞开大门， 把你们家做成公益实践基地是吧？磊磊，你这想法，一会儿我给你延展一下。 好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好不好？啊，先来说一下啊，国足热身赛在今天晚上将会开打了啊。 经过12小时左右的征程，中国男足于当地时间前天清晨6点半抵达驻地酒店，也就是卡塔尔的多哈火炬酒店。不过由于此时距离中卡热身赛只有2天时间，全队呢还是于当晚出现在了阿斯拜尔学院的训练场上训练。 那应该的嘛，对吧？ 这很正常。 对对对对， 怎么说的好像还挺辛苦的一件事。 哎，是是是，你不练，练都踢不过啊，你还更何况这个不练啊，好好练，好好踢啊！今天晚上看你们表现。再来关注一下 NFL 新赛季将会开启，橄榄球在华提速发展。2018到2019赛季 NFL 将于北京时间今天揭幕，那卫冕冠军费城老鹰队将在主场迎来老对手亚特兰大猎鹰队的这个挑战。这是过去两个赛季国联冠军间的巅峰对决，两队在常规赛当中曾交手30次，老鹰队以16胜13负 一平略占上风。 嗯，而且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在新赛季揭开战幕的同时 ，NFL 中国也将在线上及线下开展多样的推广，为球迷呈现更高品质的观赛体验，不断增强和球迷互动，推动橄榄球运动在中国持续发展。 哎呀，现在真的是国外好多活动啊，只要稍微有一点活动就得到中国来， 有一站。 哎，对的，到中国有一站， 对吧？ 不就捞钱嘛？我们能加点关税吧？啊，然后呢？据了解说，九月中旬 ，NFL 中国邀请橄榄球赛，呢，将首先在华北赛区开战。那在邀请橄榄球赛运动进入中国15年后，这项由 NFL 中国主办的赛事呢，从最初仅在高校进行，升级为覆盖全国12座城市，设置从学龄前儿童到成年7个年龄组别的大众化群体赛事，参赛球队也有望首次突破300支。 U12 组别的冠军还将受到 NFL 官方邀请，参加于2019年1月举办的 NFL职业晚活动。 我就不赞同这样的活动，这样的比赛，这样的运动。你看看，都是撞来撞去，跑来跑去，抓来抓去的，特别容易出伤。我就不赞同什么踢足球啊，橄榄球啊。你看我们打乒乓球的，对不对？隔岸观火，你打过来我也打过你，但是你打过来我也打过你，但是就没有身体接触啊，不会受伤啊， 玩心眼呗。 对呀，你动脑子呀，是不是？ 你少来，我告诉你啊，我恰恰跟你相反 啊。 我建议啊，其实在儿童的，尤其是他的这个叫性发育阶段，一定要让他们去多接触，比如说男孩多去参与这种篮球、足球 对抗性的， 对抗性的 啊， 他们会有一种性别意识 哦， 那 约场架呗，打一下 不，你打架你就到拳台上去打 哦，拳台 不，你去学学跆拳道，你学学拳击，对吧？就是这样，他会有一种就是男子汉的意识，或者他性格会更刚硬一些， 更坚定。 就因为你这种家长越来越多，现在孩子越来越娘，我跟你说。 哎，你怎么这么批评我们乒乓球运动啊？真是、 不不不，我不是说乒乓球运动 啊 我不是说 你赶紧给我们找补一句，快点， 就是乒乓球运动也很爷们 是吧？ 对 对啊， 就是说 你看马龙 思想，对我说你的思想。哎呀妈呀，差点绕进去啊！ 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内容是， 哎，说说您小的时候都放学以后都干些什么？对于长大对于现在的孩子330以后啊，有什么样子的要求，有什么样子的建议，你也可以说一说。 对，我觉得小朋友们也可以学学咱们的古典的知识文学，比如说唱唱童谣也不错。 哎，这里边唱的景儿好像是在就在咱们身边儿。 对呀、唱到就是咱们北京的燕京八景。 哎、你看啊，我觉得这曲儿啊特别适合马琳娜。 谁、 你看人家 马琳娜人说，我小时候放学之后，我们几个同学经常去恭王府写作业。 这么高级的地儿啊！ 天哪，恭王府写作业、还在那会儿偷会山楂和海棠啊！ 这不应该 啊！说赶上冬天就去没。这个花梅堆儿啊，然后现在呢，我是名教师，希望孩子多些活动，除了一些非遗项目以外，更希望学生呢能走出校园，参加一下社区活动、公益活动什么的。 对对，当然了，我觉得社区呢也得尽快的多做一些这样的活动的准备，才有可能去哈。 对， 邵女士说了，我小学放学以后是在姥姥家住，姥姥家是学校的家属院，院里是那种土地。我姥姥每天做饭没时间理我，我就每天放学在院子里刨坑，然后 和泥玩， 嗯， 然后再晾晒一晚晾一晚，然后第二天再刨坑、嗯、再和泥，时间长了我就发现，诶，我姥姥家院子里好多碗口大小的坑，不过后来呢被我姥姥发现又让我给填上。 诶、哎、就从小喜欢挖坑呗、啊、 同时呢虽然是我是女孩，但是我还嗯 上树， 对，偷鸡蛋偷菜、啊、这都 偷碗自己过家家、嗯、 都干过。 这是这样，少女时代哈、啊，这位朋友，你现在是在哪个号里给我们发，给我们发微信互动呢？啊， 号里还能发呀？ 真是啊、嗯，来看一下，其实我们今天啊，刚才说到螃蟹，我们要不然今天送给那位什么， 谁、啊、 替着自己婆婆发微信那位， 哦， 姐。 可以， 对吧？ 可以， 你看多孝顺一儿媳妇儿， 是是 是吧？看到婆婆每天听我们节目，哎，这个不会发微信，还替着婆婆发，所以您把您的手机号发过来啊，姐，然后呢，我们送您和婆婆一份大闸蟹啊，你们这个婆媳两个人好好享受一下，咱就别叫老公了，哎，好， 嗨， 对， 八只螃蟹尽情吃，我告诉您啊、 哦，好，嗯， 来看看这个小七说了， 嗯， 我小时候我小妹欺负我呀， 哎、 有一次老妈带她出去玩，买了火腿肠让她带回来给我吃。 嗯、 然后我小妹路上没忍住吃了一大半， 嗯， 就给我留了一丢丢。 哎呀， 到家就骗我说， 嗯， 姐，老妈说不给你吃，我给你偷偷留的一口。 哦， 你吃了不要告诉老妈。 哎呦，这孩子， 我当时特感动，哎，多好的妹妹呀、啊哦！你说多偏心眼的妈呀！ 嗯， 结果老妈回来就问我，哎，这个小七啊，这火腿肠你吃了没有啊？ 哎、 好吃不好吃啊？ 嗯， 小妹瞬间暴露了，这可能是我到现在特别喜欢吃火腿肠的有原因，有执念呀。 哦，好， 别人不给我，我必须自己吃。 哎、要不然说这老二啊，一般都鬼心眼特多。 谁说的？我就是实心眼被骗的。 你仔细 我例外 上，你可能你问问你姐，她可能上面还有个大姐， 哎、 就 那 问问咱妈， 我妈还是该问我爸呀？ 哎，有可能问一问啊。来看一下啊，这个还有朋友啊，小刚说了，哎，我现在刚回想起小时候，实在是太淘了 啊！ 放学时候啊，和小伙伴在大院里各种疯，捉迷藏、下河捉鱼，爬幼儿园的围墙。现在想起来，那真的是无忧无虑的。 幼儿园你就开始翻墙了？你是什么人啊？你是 这他可能上的是动物园的幼儿园。 我 来看一下。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哎，这个我们一位靖国杰的朋友也问啊，说我想请教一下，这330是北京市的政策还是全国小学的要求啊？哎，我现在好像是感觉就是北京在实行吧。 对，目前北京在实行，而且呢 我不知道外地有没有实行的，你们也可以说一说。 对对对 对, 对，如果您了解的话， 对 对， 现在我们了解的好像是北京一直在实行这个，在现在在逐渐推行这个课后330的项目、啊。 是、嗯， 我觉得如果好的话，肯定全国也会去效仿的。来关注一组资讯吧。2018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将在9月24号晚上的8点通过 CCTV1、CCTV3。CCTV4 并机播出。今年的秋晚将会首次设置海外分会场，时长将由原来的120分钟延长至150分钟，主持人阵容也扩展到了9位。今年央视秋晚主会场选定在山东济宁的曲阜，那另外两个海外分会场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和澳大利亚悉尼。这是央视秋晚第一次跨出国门，在海外设立分会场。嗯， 这时间又长了。 嗯， 肯定很好看哈、 啊、 来我们继续看看电视剧。陈伟霆、马思纯、刘奕君等主演的热血都市英雄传奇电视剧《橙红年代》将于9月17号登陆东方卫视和浙江卫视。马思纯的扮演一位女警，陈伟霆扮演一位背景复杂、曾经被公安机关核准宣布死亡的神秘人士。 由高亚麟执导的电影《我是检察官》定档9月20号，这是国内首部以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工作为主题的院线电影。 将于9月22号中秋假期上映的 3D 动画电影《大闹西游》近日发布了终极预告和海报。那么终极海报当中呢，只有孙大圣和小蓝猴孙武元的形象。本剧呢，讲述了玩具猴孙武元因为拿不到金箍棒而备受嘲笑的故事。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浙江卫视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第二季更名为《我就是演员》啊，将于明天在浙江卫视开播。本季节目导师章子怡、徐峥和吴秀波以及演员推荐人张国立化身表演炼金师，为演员打造一个闪耀的舞台。 由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著名相声演员姜昆主演的大型曲艺节目《姜昆说相声》今日在北京民族剧院上演，由此拉开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优秀曲艺节目展演周的序幕。 今年五一劳动节由上海红一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制作，沪上京剧名角史一红主演，上海京剧院担任演出团队的梅上成巡史一红京剧专场在上海大剧院上演。那这个当时啊，演出之后真的是这个怎么说呢， 非常轰动 啊。9月22号23号中秋节之际，梅上成巡史一红京剧专场将受邀作为北京国家大剧院夏季演出季的重头剧目，在国家大剧院连演两天。 我曾经采访过史一红老师，哎呦，气场强大， 是吧？ 可美的一个姐姐了，而且她的唱功特别的厉害，就是怎么讲呢？各个这个，比如说旦角啊、刀马旦呀、这些大青衣呀、他都能擅长的表演，所以敢担这个梅上成巡四出专场啊！ 哎呦，这可真不容易、啊！ 我觉得咱们演艺群会应该请人来做一期节目， 真的得，必须得。22号、23号啊，我们的这个在中秋之际将会大家欣赏到这出剧目啊。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邀请您继续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下学的那些事儿。 Promise you not to be left alone and stay until we gray and old. I promise you I will stay by your side, never catch your love aside. No,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other girls. They try to throw you off, we were. You can rely on me every day. What we have can't be replaced. Yeah, you are the that I can run to when I'm lonely. You are the one that I just because you know me. Nobody else can do the same, so please don't bother. 哎呦，我来跟你说一位叫富余的朋友啊，他说听你们节目这么长时间，我第一次互动，我跟你说说我老公吧、 怎么着？ 我老公小时候放学回家，人家就是出去玩、那你说作业谁干呢？ 怎么办呀？ 作业怎么办呀？谁写呀？作业都是他妈妈给写 啊。 但是他玩完以后回家的第一句话，你知道人家说的是什么？ 什么？ 妈妈，你作业写完了吗？ 我抽你！ 不，人家真的是这么。她说：“妈妈写字很好看，老师一直以为她老公写字好看，还经常夸她。其实她的妈妈是个老师 啊。 她妈妈经常说的一句话说：小孩子就该出去玩，写什么作业？你看 这个 妈妈、哎、 不是、 这个、 我现在我的人生观有点 颠覆是吧？ 对。 说后来她老公的成绩非常的好，并没有因为妈妈替写作业而学业荒废。”反而过了一个愉快的童年。 当然我觉得是可以的，鼓励他多出去玩，进行体育运动啊，各种尝试，但是写作业是温故而知新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今天刚刚上完的课回来我复习一遍，记得不更牢吗？ 他妈妈也不是全写，可能就比如说差不多有一些 政治历史， 他妈妈是老师，他可能会就是会把一些就是多余的或者没必要的可能就给写了，死 机妹的、 对，就给弄掉了啊、再来看一下啊，这个还有其他朋友你读一下、 看看这个小花脸说了，小时候放学以后总是特别饿，我怎么老说这些吃的，有时候又没带钱，总是蹭同学的吃，现在不管请他们吃多少饭还能记起那会儿我蹭吃的，总拿出来开玩笑，求大闸蟹请他们吃一顿。 嗯，你看啊，王小拽一直他在说，他说是这样 啊没时间 了，我现在感触特别深。哎呀，为什么每次要到读王小拽的时候就没时间了？小拽啊，咱们就再聊啊， 这就是命。 好，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互动交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何为实力派？是更高底盘、更广视野、兼具百变舒适空间，是从城市到郊野拓宽生活边界，实力承载美好。2018全新途安L拓界版换新驾龄，上汽大众400820-1111。 后排挤，配置低，买纯电动 SUV， 这次你有大选择。吉利帝豪 GSE 2.7米大轴距，空间越级更高配置，享受大有不同。到店试驾更享多重好礼，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 T-Roc 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附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征，详询400081711888。一汽大众，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刘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最近的这个天气怎么样？感觉是秋高气爽了啊，是不是特别适合大家出去玩啊？ 是的，今天还有点风，因为昨天冷空气啊还没有过完，现在还有点残余势力，9:00之后呢，北京的风啊还要加大一些。基本上就是3-4级的偏北风，中午前后呢，在动量下传的作用下，风力稍微大一些。整体来讲呢，今天天气是不错的，最高气温在27度上下，这个气温也是非常舒适的。这种天呢，应该说出去游玩还是不错的，只是呢，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一些，户外活动比较长的朋友还是需要防晒。那么今天季天气呢也是不错的，尤其是这个河北的北部地区，现在气温已经比较低了，早晨的话呢也就是在10度左右，所以天气比较凉，中午前后呢25-26度，这个天气的话呢对户外旅游也是非常好的。那么河北南部地区呢，受这股冷空气影响，气温也在下降，最高气温也是27-28度。整体来讲的话呢，这个京津冀地区啊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下，而且呢大气透明度都是特别好，所以说呢非常适宜大家去旅游。那么这股冷空气呢还是继续南下，未来呢要影响到我国的南方地区，那么长江中下游地区呢会有4-5级的偏北风，江淮江汉江南等地呢将这个气温啊将下降4-6度。冷空气过后呢，这个内蒙古东部偏北地区和黑龙江西部最低气温恐怕要降到0度以下了，那边就应该说比较冷了。应该说呢，现在整个东北地区的那个内蒙古基本上都已经在气象上已经入秋了。那么未来呢，天气还会继续转冷。 这个关于降水问题呢是这样的，在黑龙江东部、江南东部、华南中部和这个西南地区中西部还有西北地区中部这些地区呢，大还有台湾岛啊，部分地区呢有一些小到中雨天气，其中雨比较大的地方主要是在福建的东南部和广东东部，还有云南的西北部和海南岛的东北部，这些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局部呢会有大暴雨。整体来讲呢，大部分地方天气是不错的，气温都在下降，非常适宜大家去旅游。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京兴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上清桥以及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进京方向，还有清河收费站到上清桥的出境方向，京城高速黄岗桥到京城收费站以及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境方向，京开高速三榕桥到大庄桥以及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井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说一说您当年放学以后都干些什么，然后呢对于现在的330的孩子们，就是3:30放学的孩子们，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课余生活的建议啊。咱们来听一听王小拽的，一直想要听他说。他发了好长一段， 我天， 他说是这样啊，他是一个90后，他上学的时候跟同学们一起啊，还能够在院子里玩一下捉迷藏啊、跳绳啊、弹球啊、捉蜻蜓、滑轮滑呀等等的这些小游戏。 是， 他说他因为现在是一个游泳教练， 哦， 他说现在的孩子真的是没法说，体质太差，要么超胖，要么瘦的不行。然后就这样，你要是上教课的时候对孩子严厉一点，家长都敢跟你急。说他给举了个例子，他说今年教了一小孩9岁，才50斤重啊，9岁才50斤重，然后呢瘦的不行，然后回家就他妈说他一天只吃一个饺子， 一天啊，按我妈的话讲，他养活着呀。 对啊，就一天只吃一个饺子。最后一次就是最近一次呢，就是他开始教他就是游泳以后嘛，不是让他运动，孩子回家能吃一碗米饭了，他妈都哭了。 我家孩子吃饭了， 真不容易。哎呦，说他说我当时看着我就觉得。 他妈还激动的跟他说孩子能吃两碗一碗米饭了，他当时就觉得很无语。其实真的是你看啊，有好多现在孩子很矫情在哪，比如说孩子厌食，给他吃个什么片儿开开胃，又吃不吃这个，给他那个吃点这个那个那个那个，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吃的太撑了。 我告诉你他就是因为什么呢， 没动， 零食太多， 而且他不动你知道吗， 对， 不动话，你不动话他怎么能饿，对吧，你把他领出去拉出去，你让他运动一天试试。 小时候的我们都是正好长个儿的发育的阶段，你不动他怎么长高个儿啊，对不对啊， 对 啊， 所以呢他也是真的觉得啊，这个现在啊他还有一个感触，就是现在父母啊，就是孩子出了任何问题，就是父母是第一个冲到第一线去替孩子解决的啊，连玩都替孩子解决了啊！说真想说这样的，这如果这样叫孩子的话就废了。 对 对 ，这倒我认同，就是不能什么都替孩子解决、啊。 尤其是孩子和孩子在一起玩，孩子堆里出现了问题，大家千万不要第一时间去说理去，孩子自己会解决的。 对， 来看看 Mike 说了，回忆起童年的过往，单车是老妈的坐骑，那时的冬天冷得出奇，经常耳朵冻得通红，流着大鼻涕，下着大雪也会扫出一片空地儿，玩的四季都会轮回的游戏，方宝、火花、打地牛、弹球、雪仗、链条枪，小伙伴们都有超强的动手能力。 哎，我就问你这几个、啊、他说的这几个里边你哪个你知道，方宝你不知道？ 不知道。 火花打地牛你肯定不知道， 弹球雪仗我肯定知道， 链条枪你知道吗？ 链条枪这玩意儿小时候我们好像还都没有这玩意儿呢。 链条枪是吧、 啊、 哦，这个是用自行车的车链子做的、 哎、我们有弹弹弓子 啊， 小时候玩弹弓 的，用链条，用车自行车车链子、 啊、 加火柴，哎、 哦， 玩的。 现在不推广，我告诉你，有杀伤力。当然，那时候肯定没有电脑，没有 iPad， 没有游戏机，一样会玩的嗨的，连吃饭都忘了、 嗯。 只有听见妈妈的呼唤，才赶紧回家，狼吞虎咽的，只为游戏能够继续快点玩。 嗯、 转眼一起都成了过去，我们也到了不惑的年纪。现在回家也只能是假期，每次爸妈都会非常的欣喜，英俊的老爸也显得有些沧桑，漂亮的妈妈也已经是双鬓染霜、 哎、 看着已经变老的双亲有些忧伤，常常心里暗想以后回家要经常、 嗯、 也许你在职场风生水起，也许你正在为新的生意努力，也许你正处在事业的关键时期，也许你正在应酬各种关系，请你不要忘记家里有爸妈更需要惦记。 哎， 真的好说的， 对，真的， 我觉得这都可以当做一首歌的歌词。 嗯，对对对， 是不是？ 哎，要不然咱俩用随便编个调唱一唱吧， 唱一唱， 好， 唱一唱，从哪开始？ 就也许你职场风生水起， 也许你正在为新的生意努力， 也许你正处在事业关键时期。 我是唱不下去，我就没。 本来好好的，很感人的几句话，咱俩唱完了。哦，怎么这个样子？ 嗯，没可你理解的，我们就是搞笑来的。 对，来看一下，还有刚才说的，这是一位这个小男孩啊。 啊， 再说一位女汉子。 好嘞， 啊、星星说，我今年34岁了，但到现在依然记得8、9岁上学的时候，真的是10天有8天是和小男孩一起玩啊，就是在旁边废弃的工厂下水道里探秘。 哇、 哦，这小姑娘。乌 泥家家的， 哎，然后窜的浑身一存身就又黑又臭的啊，回家，然后那个被我妈一顿臭骂啊，说那时候她还总说你就不能多和小姑娘玩玩，然后现在她说我闺女4岁了，随我愿意和小男孩玩，我就问她为啥你不跟小女孩玩啊？她说小姐姐小妹妹玩的游戏我都不喜欢，我还是喜欢和小哥哥小弟弟一起玩小汽车踢球，也是个女汉子的气质， 挺好的啊，动手能力强。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010-9898。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啊。什刹海环湖步道十一前后将会贯通。 嗯，什刹海环湖步道七处堵点呢已经是打通了五处，最后两处堵点当中山海楼堵点打通已经是接近尾声，相隔不远的望海楼堵点正在打通中，已经连通了环湖步道4500米。那么今年十一前后最后一处堵点望海楼也将打通，到时候什刹海全部6000米环湖步道将真正实现贯通。 嗯，什刹海环湖共有七处堵点啊，其中前海一处，后海三处，西海三处，共阻断道路700米。眼下沿着西海北沿一排一人高的围挡已经将山海楼堵点打通工地围了起来，这个一段红色栈桥已经搭好，岸边有工人一边搬运建筑材料一边修整路面，所以我们期待一下，等他们修好之后就可以环湖看什刹海。 是啊，十一就在眼前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延庆的爱蒿主题公园。俗话说得好啊，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 哎呦， 艾草呢原是生长在荒坡田间沟渠的一种常见的药草。 嗯， 如今呢在北京市农业局植保站的努力下，200亩连片种植的艾蒿成了景观、还是帮助当地群众致富的金枝玉叶呀。 啊，是吧？近日，位于延庆区襄营乡新庄铺村的艾蒿主题公园正式开放，郁郁葱葱的艾蒿生长在覆盖有除草地布的园内，散发着阵阵香气。 哇！ 哎，你知道这个？你这些年接触过艾草吗？ 艾草好像艾蒿就是南方用的多，我觉得哈，北方反正我觉得用的少一些。 没有， 我们家没有接触。 我们那边山东有习惯是到了每年 端 午插 端午 要插那个艾草 驱蚊虫。 对，就每家都是门口都要插那么两只艾蒿啊、艾草，而且好像这个中医，你不是老中医吗？俄罗斯老中医，说 我是俄罗斯老中医， 就艾灸嘛，艾灸也很那个， 对，但是好像是一定要在夏天的三伏天来进行艾灸，可以去冬病。去除冬天的疾病， 哎呦， 比如呼吸疾病、 大家如果是当然去到那儿，咱别说了这么多人家的药用啊，到人那儿以后看一看，开始给人都薅没了， 那不行、那违法啊。 对，人家这是个公园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房山十渡，今后房山十渡不能够再乘船游览了， 禁止游船竹筏。 哦，就是房山十渡风景区全面禁足水面游船、竹筏等旅游项目。 嗯， 那么十渡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发布的公告明确表示，游船、竹筏等旅游项目不利于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需被禁止。目前的拒马河保护区管理所正在开展保护区大整治工作，主要涉及十渡风景区集章房、十渡镇的沿河景点 啊。十渡自然保护区管理所特别提醒游客和旅行社，景区内禁止开展水面游船、竹筏等旅游项目，游客和旅行社请不要参与水面任何项目，如果发现有类似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以拨打电话6937-6242 6937-6242向保护区管理机构进行举报。啊，那个，我觉得一想起十渡来，不就是什么漂流、竹筏， 对对对，划着船， 这个不让玩了，那玩啥？看景色， 对， 嗯 嗯，吃美食，那不是烤全羊吗？比较有名啊， 不准烧烤。 为了健康，咱也少吃点烧烤。为什么呢？国际健康旅游博览会今儿开幕了。 哦， 今天9月7号到9月9号本周日，第二届北京国际健康旅游博览会将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11号馆举办。 嗯，博览会啊，邀请了国内20多个省市自治区参展商，带来了各类健康旅游线路，参展单位包括旅游目的地、旅游管理机构、医疗机构、健康旅游示范区以及示范基地等多种类型，产业形态多样。 嗯，那咱们再来关注两条来自于日本方面的消息吧。 嗯， 据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消息，截止到日本当地时间6号凌晨，因台湾滞留在日本关 西台风 啊，因台风滞留在日本关西国际机场的中国旅客已经全部撤离。 嗯， 非常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北京时间6日凌晨，也就是昨天凌晨，应该是日本当地时间3:08，我查了一下，日本北海道发生了6.7级地震，地震致当地机场全面停飞，新干线停运，数条高速公路限行。目前的中国在北海道当地旅行团没有报告伤亡，条件允许会做第一时间的返程工作。 嗯， 当地游览在做进一步的这个评估啊。暑期旅游旺季刚过，到日本游客相对没那么多。那这次地震震源深度达到40公里，如果文化和旅游部和或外交部发出谨慎前往的预告之后，旅行社将做出相应的安排，对自由行游客建议短期内谨慎前往。 嗯，好的。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一起回忆回忆小的时候吧。 我们的城市像郊外，我们的脚步很轻快，那时天空很蓝，心很小，路很宽。长大后，我们的存在像尘埃，我们的距离被拉开，有时相处很难，想很多话很短。我要爬上你的肩膀，我要眺望你的远川，我忘了倔强，让我们不说一句真心话。我要长成你的翅膀，我要拂去你的沧桑。我忘了说心里面的愿望，始终是要你的肯定啊，从你问 接下来看着一条特别让我感动的一条微信， 嗯， 招斌说，农村小时候家里穷，不过那时候好像家家都穷。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放学后就和村里的小伙伴放羊割草，一群七八上十个小伙伴挎着篮子牵着羊往河畔走，天黑之前要把草割满，羊喂饱，要是动作快还能到河里啊洗个澡，在红薯啊玉米啥的时候成熟的时候，就和小伙伴们去地里弄一些回来，捡柴火烧熟了吃，一个个吃的灰头土脸，黢黑黢黑，然后背着草赶着往家走，晚上还要点着煤油灯写作业。现在想想还是怀念儿时的时光，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最怀念的就是回家晚了，母亲会映着晚霞在村口喊着我们的乳名，呼唤我们回家，想想都会泪盈眼眶。中秋了，哎，我也想和这个和你们互动一下啊，要俩螃蟹回家给俺妈尝尝，改天一定送你。 是是是， 嗯， 一起来听听回家。 曾经迷失了方向，如今我一身在远方，可每当我想起你都忍不住眼泪。妈妈，我想你，思念就像一道曙光，想念的亲人在远方，每当我想起你，每当我呼唤你带我回家。 哎呀，这首歌在一起来，瞬间都 感觉 突然觉得，今天我们本来要聊一聊放学以后，但是突然发现成年人以后想起放学以后，想着想着都会想起家。 对啊， 想起 我们的小时候的家。 对、嗯、小时候常常想要离开家， 嗯， 离了家以后长大了想起小时候的时候却总是想到家、 嗯、 哎呀，好吧，接下来再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所以你以后不能再说我了，我这着急回家就是想见我妈。 但是像你这种 我 回家，你自己说的， 我 自己说完以后为什么笑了， 我都忍不住 回家看看你妈又做错了什么 给我们的节目准备素材，是不是？ 对对对对， 来来来，花箱子说了，我的童年啊，下课之后兴奋的直接就去各种课外班玩。 嗯 啊，一起用叶脉书签，先用火剪将叶子煮沸，然后放到铁篦子上吸水，刷子细心的将叶子上的肉刷掉，只剩下晶莹剔透的脉络，超级漂亮。认识各种植物，然后去打球，技巧训练，超级开心。最后休息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心写作业的时间。那时候的童年感觉时间特别充。妈呀，他说的上课外班说的如此的 有这些丰富的内容，我咋不知道呢？ 那是因为人家愿意上。 哎呦， 你知道吗？ 我都没那条件。 他是把这个，你少来，你高地主家， 哪儿？ 然后呢，说那时候童年感觉时间特别充裕，而且都是我们自己在校内做各种活动，到17点前我们再结伴回家，一路唱着歌，吃着我们自己买的动物饼干，真的是开心的要死。哪里像现在的孩子呀，就各种家长陪着，我就觉得累，你知道吗？ 对， 他是说的啊。课外班不要紧，你别老家长还在那地方拴着， 是 吧？ 是是是，而且我们记得小时候我们独立性特别强，根本就不用家长送，我自己一个人挂一串钥匙，就从我们家关东店北街走啊走啊走，得走将近半个小时40分钟，走到现在的东大桥小学，就一个人小学， 走40分钟到小学。 对呀，因为我个儿小嘛，迈的步子也小，家里也远，好几公里呢。你想想，从东三环一直走到二环， 真的是就真的看得出来，特别是不想要你。好，来看一下啊，这个其实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是我们的叫这个奇闻异事时间，我觉得我们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大家的互动话题吧。今天说的特别的多啊，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说一说大家的事儿啊。这个明飞说了，姐姐比我大11岁，从小到大她对我说的就是，自从有了我，爸妈对她不好了。小时候经常拉着她陪我玩小霸王，但前提是得管爸爸要钱给她。想想都是回味，有个姐姐真好， 是吧？ 虽然被姐姐欺负，但是呢，她你看她姐姐是跟你姐姐一样，就是拉着她，让她去跟就跟爸爸要钱，然后自己拿着花。 这姐姐都够鸡贼的，我告诉你，这都是姐姐辈儿的，我告诉你，这是。浩瀚星空一抹蓝说了，高磊大帅，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啊，真应该好好的练练字。现如今都是电子设备，提笔忘字都不用说了，写出来的字母那真是跟猪肉扒一样，没法看。我儿子从去年上小学1年级开始练字，一年了吧，现在写到这种程度，我已经是很满意了。每天回家练一篇字，已经坚持333天了。 哎， 希望孩子能够继续坚持下去。这是小学一年级写的字儿， 哎，这真不错，真不错。我最近看了一些孩子写字儿，我天哪，都是画画，他们都是画，就把那个字儿是画出来的 艺术字， 就是不是他们就没有顺序或者笔画，没有那个笔顺笔序什么的，就直接画。 这以后参加高考怎么办？虽然说机读的卷也挺多的，但是你要写作文了，你要大答题呀，你这让老师猜呢？你以为你是大夫写的字儿我们都不认识？ 哎，你敢侮辱大夫？ 不是，那天我妈做检查，一个大夫先写了一份这个病历，然后呢让另外一个大夫做手术，结果那个做手术的大夫看了半天他也没看懂。 你这是太逗了。这个好像是应该统一一下是吧。来看一下啊，鱼说了，我小时候放学啊就是各种疯玩，跑，踢毽子，跳房子，下荷塘，采莲藕，直到炊烟袅袅，各家父母喊各家孩子回家吃饭。那时候没车，村里更没车，从小自己背书包上下学，就你说的那个。现在儿子在北京上小学，昌平四中小学部，操场很大，院子很大，但是课间不让下楼，只在楼道里活动，还不让奔跑。学校可能是为了安全，可是这好吗？仅仅怕出问题就不让出楼玩耍运动，呼吁一下，课间能课外活动一下吗？但是我问你一条鱼，如果真的你儿子在学校里磕破皮了， 甚至骨折了 啊，你能承受得了吗？ 你能接受得了吗？坦然面对。 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你看我腿上现在啊都好多疤，看着还有一块就是没有肉了，腿上就这个地方直接没有 肉吗？ 对，这块 这 是 个坑 了。它是个坑，就是在学校里啊跑就掉到下水道里，然后就把腿就磕了块肉。但是回家以后我爸当时就说，你去诊所包一包呗，他就是这样。 真不是大人心大，这就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不是，就是男孩，而且我要是真的唧唧歪歪在那哭，怎么一磕块皮你哭啥哭，就这样。 然后就包了包。反正其实我觉得家长的态度也决定了学校的行为。 那当然了， 对吧？ 而且决定了孩子未来的发展方向。哎呀，很多的朋友给我们陆陆续续发来信息，但时间不够了， 真是 啊，真不够。 我们觉得这样，我们把今天的互动话题，到时候也看看能不能做成微信公众号，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推送一下。 对对对， 好吧， 大家一起回忆一下童年吧。 嗯，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 提前祝您周末快乐。 我坚持唱着、跳着、舞动着，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再长的路，只要勇敢做自己，你的人生舞台充满精彩。 席卷全球的当红原版音乐剧《长靴皇后》北京站已进入倒计时，动感洗脑的旋律，美国原班团队带来超凡现场体验，让你跳着舞走出剧场，真正百老汇的流行趋势，今夏爆款，不可错过！即刻登录各大票务网站抢票吧。 人生总会因为邂逅一个女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佳节将至，为她选桃花姬阿胶糕。 中秋送礼，就送桃花姬阿胶糕。 桃花姬吃出来。